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，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，是否来迟了命运的缘缘，让我误解了你的笑容，我的心情不变的你，就在那漫漫的城市中，聪明的孩子提着易碎的灯笼，潇洒的你将心事化进尘缘中，是造物的恩宠。 Thank you.

会这么想，换了我自己也一样。你知道我会这么想，我会把你想成怎么样。你不要怪我这么想，换了谁的都一样。 每次听到这首歌，都会生出对酒当歌，人生。